剛才呢上一節呢我真的比較傷感少少，咁而家調整返個情緒就好啲啦。咁啊嚟到第四節啦，第三節 嘅第四集第三節啦， 雲雲地啊，榮少咁啊，我榮少啊。 喂，我私人 系我系一笔， 系啦，咁啊，继续讲啊，血案解封啦，咁今集就叫做杀人放火啦，咁 系 真好伤感。咁呢一节咧，我哋讲一单案件咧，就发生紧比较耐少少嘅。嗱，但系点解要讲呢单案咧？就其实咧，阿仙人就有啲内情要爆嘅，所以咧，点解多人透露唔足嚟老老公？ 唔系，我唔知啊， 关事嘅，不过啲人识啫，即系入边啲人识啫。好啦，嗱呢单案咧就发生喺1976年嘅老爷车纵火案啦。嗱，大家唔好以为老爷车纵火案咧就喺个老爷车入边纵火。嗱，先人你详细解释下老爷车一个咩地方先？ 老爷车系一个娱乐康乐中心，即系。康乐中心是好听 的。康乐中心是打那些 康乐棋。 就不是打康乐棋的，那是打鱼蛋。是鱼蛋档来的。 是当年的色情嫁暴啦。 不如这样，我们下一节呢我抽少了话。 其实是没有色情的，你搞到是你可以坐到倾偈没有色情都得的。不过你手多 了。不如我你讲多少少。其实当时呢那个这些我们叫做娱乐场所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呢？ 呢啲娛樂場所就咁嘅，提供個地方俾你咧，咁你上去傾偈啦。嗰啲 sofa 咧就好高嘅個， 又或者係介紹啲女士俾你認識啦。 係啦，咁你就俾你兩個交談啦，係咪先？咁啊交交下談咧，你就少不免手多多就唔關事嘅。咁但係咧嗰個地方就非常之黑。咁咧，嗰個人咧就會好似戲院咁啊，一入去大位有支好有嘅電筒咁照。 嗰啲咪叫照田雞啊？ 係，唔係佢照你個樣就照田雞啫。佢話俾你聽，照住條路，驚你撲親啊嘛。 話俾你聽，你走去嗰度啦。係啦， 如果 你講呢啲好關鍵，你繼續講好，同深尾個案件好關鍵嘅。 因為你一入去，如果你係唔適應嗱。出面收錢嗰位咧就一定光啦，有個關帝啊嗰啲咁喺度啦。但你一進入嗰個場所，你唔即你係要慢慢先適應到，因為人個瞳孔收縮放大，唔係咁快適應到噶嘛。咁嗰個人就為咗支電筒咁啊，先生跟住我尾咁咧，就唔係好似戴飛咁淨招啦嗰位，佢又唔會跟住你尾咁啊，叫你入去坐，然後就叫啲 介紹啲女仔 半談啊，佢又唔係半槍半談，一陣就會帶啲半談嚟啊。不過大家唔好搞錯，老爺車嗰陣我好細個，我就冇幫襯過嘅，係啦， 即係俾你喺入邊同個女仔無所不談啦， 係啦，冇錯， 無所不談啦， 冇錯冇， 係啦，好，去第一張圖先， 唔該。 嗱，當日都轟動嘅，因為老爺車慘案正式。圆同呢件事咧，其实就好悬疑，好悬疑嘅。嗱，个地方咧阵间我哋会讲嘅，大家唔使担心啊，因为老爷车呢间娱乐中心已经冇咗噶啦， 冇咗咯， 系啦系啦，好，继续下一张图啊，嗱。警方就追查緊啦，咁就当日呢就。 你睇个发型之好耐之前。 係啊，因为呢个呢係现场呢就发现到呢啲空嘅汽油樽。係啦。咁就其实呢单案件呢就要详细少少讲，好返返嚟先。好啦。咁呢其实佢呢间老爷车呢就喺嗰栋大厦嘅一楼，即係我哋叫做不如二楼啦。咁我有个角仔嘅。 係。 咁角仔呢嗰一层呢就是一个舞厅叫瓊林舞厅。咁其实嗰班凶徒呢要对付嘅并不是楼上嘅老爷车。楼下嗰个瓊林舞厅。 冇错。 好啦，件事又点样起因嘅呢？就有一位呢叫做姓雷嘅一位先生啦，咁讲埋名啦，叫雷振雄啦。咁佢有个名嘅啦，个朵大家听清楚啊，有个名叫法官。 冇错。 嗯， 即係好奇怪地一个出嚟行嘅人个名叫法官，就好似头先上一答案叫上帝，即系呢啲名咧，我都觉得系 搞错我哋就大镬噶啦，即系都通常冇乜好收场。 呢位法官咧，就其实同瓊林呢个舞厅咧个舌头婆咧，个舌头婆叫咩名啊？ 阿肥阿霞姐， 阿霞姐系啦，同阿霞姐就熟嘅，佢就成日咧就啲钱银咧就借问阿霞姐借钱咁样啦，咁阿霞姐就好疏疏啊，借俾你啦咁样，有借就有还嘅佢。咁有一次咧，佢就又问霞姐借钱周转啦，结果咧就霞姐就话以我啦咁，跟住霞姐个仔咧就打咗阿法官一次，即系打得好金啊，咁法官都出嚟行啦，咁你借法咁啊，梗系嬲啦，咁就谂住咧就搵两个 又报复啦。 搵两个叫 兄弟啦， 其实靓啦， 系 吓啲门生啦，系咪？咁就去烧呢个瓊林舞厅嘅。咁呢个咧，一个叫阿权，一个叫阿荣。咁呢两个人咧，就搵啲电油罐，就攞去电油，咁啊去嗰度淋。但呢两个人咧系乌龙白出嘅， 佢哋臨嘅時候咧，燒嘅時候竟然燒埋自己條褲。咁佢燒完自己條褲之後咧，就跳埋落街度咧。因為你嗱發生嘅時候咧，就係1976年2月19日。年26，好啦，其实年尾咧条街都会多一啲人嘅，咁但系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咧，讲系清晨，系啦六点几落咗去楼下，有人见到咧，有嗰啲乜条裤着火去拍下拍下嘅，即系条街有啲报纸档系睇到呢件事嘅，咁人哋咁样冇理佢啦，但系不出15分钟到咧，已经火光红红啦，那个老爷车嗰度，系同埋鲸鹰舞厅，咁佢哋忽略咗一件事情，佢哋咧谂住淋嗰啲。电流嘅时候咧，临喺前临舞厅就发觉，咦，一临咗去，咪沿住个楼梯落嚟咯。 系， 所以上一层， 佢哋咧 就上一层咯。 佢上一层 系啦， 就将嗰个罐倒低去，等佢流落嚟。 系， 咁跟住一点嘅时候咧，啲火当然系烧咗舞厅个门口啦。 系， 但系火咧就一路向上烧。就其实真系中大镬嗰个咧就 系 老爷车啦。 系， 因为鲸鹰舞厅咧其实咧就好似听闻就冇人喺入边就留守嘅。 系， 但系调翻转头老爷车咧就真系有三男一女喺入边留守。咁到老师讲啦，到老师讲。 嗰三男一女咧，其中有一个我师兄嚟嘅，即系以前我学功夫嗰啲师兄咧，但系呢个贼都比较笨拙。你上去上高倒啲电油，然后淋火，系咪？即系你咪行到下边淋咯，点着咗落去？你边度走得切咧？咁你要落楼噶嘛？ 所以咪自己都着埋火咯。 所以自己都着埋火咯。 咁咧，其实呢两个阿权阿荣咧，就法官其实唔系俾好多钱佢哋嘅， 系 听闻好似两嚿水换一嚿， 系 跟住要仲要。 74年两嚿水都唔系多，76年都唔系多嘅， 都唔系多，即系可能够你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洗费咯。 咁啊唔得，咁啊使唔到咁耐啊， 使唔到咁耐添嘛。 系啊， 即系其实可能对而家可能10000。 76年买一个饭盒3.4元，买张报纸就5毫子咯。买包烟好似唔知2.几，好似唔知2.几，唔使4元。 咁贵系嘛？应该可能。不过唔紧要啦，重点就佢哋拉嘅时候，佢哋走咗澳门嘅，即系阿法官就好精嘅。佢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就走咗澳门嘅。咁跟住后来呢两个僆仔咧，佢个两个门生咧都跟埋佢过咗澳门，跟住再潜逃翻大陆嘅。 但系呢个法官都好霉，一来你成日揾借同阿霞姐借钱咧，咁你借得多人哋猛噶嘛，咁阿霞姐就而家啲数就冇我打你啦，我仔打你， 我仔打你， 咁我仔你嚟呃我，梗系喂， 你 同我妈借，我妈同你有交情，我冇噶嘛，咪中你咯，系咪先？你仲喺度呃烂脚，咪揼你咯， 系啦，冇错。咁话晒呢个阿法官觉得自己有头有面啊嘛， 有头有面就唔会去拗水啦。啲我哋俗称呢叫衰老家， 啊，衰老家系啦。咁咧呢件事嘅发生咧，跟住其实都唔算话好大变化嘅，其实捉到晒佢哋嘅。不过最令人好心伤嘅地方咧，就系老爷车嗰三男一女咧，系全部都 离烂 晒嘅， 系啊。 咁有一个咧，嗱，佢三个男人之中咧，其中有一个咧就其实陪咗女朋友嘅，就17岁喺度，佢就陪佢女朋友，嗰个应该就是你识嗰个啦， 系个师兄， 系啦。咁嗰两其中其跟住嗰两个女男人咧，即系四个入边啦，有嗰两个男士咧就系职员嚟嘅。其实有一个就走得甩噶啦，已经。不过楼梯口嗰度咧就滴唔过啲浓烟，咁就晕咗喺嗰度，系啦。咁跟住其他嗰三个咧就喺个老爷车入边 焗死， 咁焗死。因为咧头先你啱啱咧早5分钟前讲咗咧，入边啲间隔系好密嘅， 系 黑掹掹嘅，就算突然间。火烛啊，啪啲灯都系好暗嘅， 着晒都系暗嘅，话俾你听冇用。 变咗咧，其实成件事情咧就系一个摸黑进行呢个逃亡行动。 系 好啦，呢三个四个当然系一个罹难者，系令人好心伤啦。更心伤嘅就系仲有一个咧，就系本身住喺九楼嘅。 系， 因为当日嗰度系唐楼嚟噶嘛， 系有住宅噶嘛。 佢扶佢妈妈 系 落去楼下，唔系抱住两个外甥，落咗楼下。执得两个执落咗楼，好细个嘅，跟住再扶佢阿妈落嚟，但系自己饭镜跌咗，结果喺五楼嗰度咧，就系俾啲烟焗晕咗，佢妈妈就走得甩，佢又走唔甩嘅。呢一个当日喺亚视嗰度咧，就即系亚洲电视啦， 好深近视佢， 系好深近视， 成千度， 系啊，做呢个职员嘅，咁变咗咧，成个过程当中咧，其实系都系嗰句啦。又系咁样，你想烧嗰人又永远都烧唔到嘅，永远烧咧就唔重富贵，嗰啲无辜嘅人就罹难咯。 其实我个师兄都系嘅，佢当日唔系即系谂住救埋个女仔咧，佢又唔使死嘅，佢系一个好灵活嘅人，系啊，就系佢又。 冇办法啦 吓， 因因为听闻你哋个门派咧都以呢个实战搏击咧 系 闻名嘅， 系啊，同埋我呢个师兄咧冇大头发，好好睇嘅冇得，系啊， 系听闻好似嗱，因为当日年廿六啦，咁你点样发现呢个师兄？ 唔系好快已经知噶啦，因为佢成日即系佢喺嗰度有条女系人知噶啦，咁一火烛，唉，一听到咁已经知佢死咗咯， 嗯， 系啊， 跟住就其实呢、這、一个。这个老爷车这个纵火案呢在76年发生啦、其实76年呢他已经是年终的时候破案的啦，因为他们以前回大陆呢只能够逗留三个月、跟着他们点了回来香港，一回来香港即刻被车人踏。 最惨以前的架部都是死的、因为这枪全力封晒的嘛。 不会 被你开的。对啊、开不到的嘛这枪。 是啦没错。同埋当时的消防条例呢又比较没那么严谨。 七几年更加没啦，那一单九几年都没。 是啦。那我们再去下一张图啊。76年的破案之后呢到77年咧就呢个邵氏就拍咗呢套戏啦，叫《老爷车纵火谋杀案》。咁、呢件呢单案咧，当年当然系轰动啦，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咧，就牵涉到黑帮嘅仇杀啦，牵涉到无辜嘅人伤亡啦，同埋牵涉到咧系一啲黄色嘅事业啦。咁、其实成单案件咧，相对嚟讲咧系个层有个层次喺度嘅，所以佢哋后来就拍咗呢个戏啦。好，继续去啊！ 系第四章， 第四章啦，嗱，当日啦，就系呢一个一啲嘅图，我哋叫剪辑嘅图啦、好啦，再去啊，系啦，呢、一个香港奇案啦，就之三老爷车纵火谋杀案啦、好，继续去啊， 第六章， 系啦，第六章，嗱，呢一度咧，佢就写明咗边一度边一度噶啦，系啊，嗰个咩大厦噶啦，嗱，跟住我而家咧就最近咧，我就翻翻呢个地方嘅，咁、我就睇翻咧嗰个早几年前咧。那個瓊林舞廳咧，那個招牌仲喺度喎，但係今日我冇上去啦，係啦，呢度睇到啦。 竟然仲有。 嗱呢一個咧，我就喺 Google 嗰個咧地圖度揾到嘅、但係我早上個禮拜咧，即係揾資料嘅時候，我真係行過嚟呢一度嘅，但係佢瓊林舞廳嗰度咧，就冇咗個招牌㗎啦，已經冇咗㗎啦，係啦係啦，可以去埋嗰兩張圖啊，嗱仲有喺度嘅，轉個位啦，就係呢一度啦，係啦，再去多下一張圖啊，係啦，就。而家系呢个位置啦，咁样嘅，好，翻翻嚟啊！ 金丽宫都冇啦，冇讲嗰个。 诶，唔好讲呢啲啦，乜多宝都唔噏出嚟啦，你帮人卖广告咁样，你做得好正经喎、 我都好正经讲，我话嗰间嘢冇咗啫嘛。 系咩？ 系啊，咁我冇讲嗰系咩嚟噶嘛？ 哦，系啊，嗱，咁其实呢单案咧，就到最终咧呢个阿法官啦，阿雷振雄啦，仲有咧呢个阿权同阿荣咧，都系被判每人咧入狱咗二十年嘅。咁理论上而家都 又放咗啦， 系啦，放咗出嚟噶啦， 大佬七六年到而家。放咗九年， 系啊！呢件事情咧，系做到咧，即系造成啦、就五死十八伤嘅。其实当年咧，我想问下呢单案件系嗱，因为你系当年你已经系叫做成年啦、即系你知道叫做你自己知道，即系叫做对呢啲事情有认知啦。其实喺当日呢单案件喺嗰个红门当中，系咪真系？ 咁轰动咧， 好轰动咧，咁沉手喎。 我指呢啲又唔系轰动啫，因为呢啲去拗烂脚，你系发烂渣啫，即系都唔算系沉手喎。即系我问你度水，你唔肯度，又觉得我落你面，我揼完你，系咪先？江湖事江湖了，你又走去放火，其实呢啲系不屑嘅行为。 嗱，其实就咁样嘅，呢个阿法官咧就谂住吓下佢哋嘅啫，就冇谂过咁大镬嘅。点解我话吓下佢哋咧？就因为佢放火嘅时候咧，就喺五点零六点钟，理论上。个舞厅系冇人的， 同埋你要明白，瓊林嗰时阿婆唔系咁容易得罪得起噶嘛， 系啦系啦，纯粹 我哋叫霞姐啫，个正名佢个花名叫肥婆霞噶嘛，你听肥婆霞嗰三个字，佢系同跛豪嗰啲年代，你哋敢得罪咩？ 明白嗱，咁样佢同上一单案唔同，上一单案卡拉 OK 嗰个咧就摆到明系做佢嘅， 系 呢单案就唔系嘅，想吓佢嘅啫，但系好即系阴差阳错，揾咗佢两个僆倾。去放火嘅时候，一个得唔知十七岁定十八岁，好细个嘅放火嗰两个，咁嗰两个就即系 bans 逼力，就办事不力，咁就变咗咧就搞到一镬粥，自己又烧伤埋，又搞到个烧个单又烧唔到，又烧咗上边，即系其实系一个好阴差阳错之下咧，再加埋你嗰个师兄弟就陪女朋友喺度住宿一宵咧，咁就搞到成单案件咧造成咁多嘅伤亡咯。 系 啊，所以有时咧，我想讲就系、是。大家每一件事做之前，麻烦谂清楚啲先。以上三单案件。 都系冇谂过造成咁大嘅伤亡、嗯，而结果系一发不可收拾嘅。 系啊， 系啊，所以奉劝各位咧，每一样嘢都谂清楚啦好啦，下一节翻嚟咧就系、是、精彩啦，我哋就会解救翻呢三个案件入边咧好多来龙去脉啦，或者系嗰个火啦，或者系嗰个燃烧弹又好，各方面嘅嘢会同大家解释一番嘅。好，转头见， 转头见。